好，再也不出门了。你也不要借我是仇敌，我们还是一同饮酒吧。 啊，丫鬟，欢迎你家老爷看酒来。 Thank you. you 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京剧《青霜剑》选段。 Thank you.